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在三一人民起义98周年之际，大田市的各阶层团体成员和市民3月1号展开了抗议斗争。参加者说，今天的烛光斗争是旨在根据三一人民起义、419起义、光州民众抗争和六月抗争恢复国民主权的运动，并表示呼吁坚持展开烛光斗争，直到民众的新春、和平的新春和统一的新春到来为止。